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34章。呢一种咁嘅三星对月嘅格局，地上就可住活人，地下就可以住死人，系一个风水绝佳嘅地方。亦就系讲嗰度下边必定会有古墓，而且所埋藏嘅亦都肯定系有来头嘅。可惜呢，就而家改革开放之时，炸山填河就将个山啊搞平咗，坏咗咁样样嘅三星对月嘅风水。咁一嚟，地下古墓嘅风水就被破坏咗，咁地底嘅古尸肯定就出咗变化，所以呢先会将周围嘅阴煞之气全部都吸引咗过去。而窦家嘅房屋而家就啱啱建喺呢个古墓之上，所以地煞之气先会凝住咁凝住咗窦家嘅人。施太平就跟住讲： 而家呢，你也应该明白，想要救你嘅朋友，就只能够从地下入手，将嗰一个吸地煞嘅嘢解决咗佢，先唔使讲你能唔能够成功啊。如果你成功咗，地煞嘅气呢就会四散，害咗周围嘅人。不过当然啦，充其量都系交通事故发生多一啲嘅啫，或者就今日死隻鸡，听日死隻鸭，都唔会话影响太大嘅。但系为咗救佢一个人啊，咁样做实在就有啲损阴德。啊，中唔中意就你自己睇住啦。 我就冇諗到事情嘅结晶会系喺呢度，不过我心里边就冇话咩为难咁。拥有博爱之心嘅系神，而我只不过系一个族人啫，我离神嘅境界又真系差得太远。面对住豆腐嘅性命，我啊边度有得闲去理其他人呢？我啊讲，我个朋友仲有几长时间啊？施太平啊讲， 咁呢个要睇佢个人嘅体质嘅。最多一个月，如果你要喐嘅话就趁早啦。 事情到呢度，我心里边已经有咗计较嘅啦，剩低嘅就只有得一个疑问。于是我就盯住施太明嗰个肥嘟嘟个样问：你同陈志系咩关系啊？而家睇嚟，点解连阿爷嗰本笔记簿里边都冇提过眼前嘅呢个人？这个徒弟是怎样突然间飙出来的呢？他就嘻嘻咁笑了两声，饮住酒就不出声，搓了搓手，反而呢就显得更加高兴兴奋咁讲： 你先答我，这件事你究竟做唔做啊？ 我话讲，咁啊梗系要做啦，唔通等我兄弟要死咩？ 好。 他听完我咁讲，他就一拍着手掌讲： 咁就得啦。呢件事呢讲起上嚟话长啦，从边度讲起呢？好啦，就从我一开始出嚟嘅嗰一年讲起啦。 施太平嘅出身呢就冇咩好讲嘅，同埋大多数嗰啲外来打工嘅人就差唔多。二十几年前，佢喺家乡当地嘅一个砖厂嗰度做嘢，临落班嘅时候，有位老乡就问佢：你知唔知道入香山嘅路啊？咁呢一个香山咁啊，梗系唔系北京嘅嗰个香山啦，只系同名嘅啫。佢系当地嘅一座大山，山里边嗰啲地势落差就好大嘅，有呢个河谷悬崖、急流险峰，当然咧亦都有各种各样嘅珍稀嘅野生动物。里边就好似一个天然嘅动植物公园咁，天险阻挡咗人类嘅进入，等到里面嘅生态环境呢就呈现出一副好疯狂下咁嘅状态。当地人就只睇得见山，就从来冇睇到有人向香山里面去，因为之前去过嘅人多数都出晒事，唔系断手就系跛脚， 因为呢就是遇到个野兽袭击。最惨嘅一个就係个女人，白日里面个仔呀贪玩入咗个山就未归。佢就情急之下入山去搵呢，结果就真係遇到咗一隻花炮。虽然呢佢就好彩嗰个命就活咗落嚟，但係花炮就歪咗佢嘅一塊面皮。唉，唔好讲真係有几恐怖啦。向山最里面係有一道嘅悬崖。根据话呢，悬崖上边有好多嘅石画喎。当地人呢就将嗰度叫做红岩石画，系处于香山嘅深处。但系由于里边真系太过危险，地势复杂，所以具体位置喺边啲人知道嘅都唔多。听老乡咁一问，施太平嘅话呢， 除咗我仲有边个能够认识啊？点啊，你唔系话想去？ 呢一个咁嘅年头，盗猎嘅人就越嚟越多，香山亦都难免庆幸。虽然话有天险，但系咧总会有一啲唔怕死嘅偷猎者向里边捐嘅，有啲就活住出嚟，当然亦都有啲就一去不回啦。施太平知道呢一位老乡屋企里边有以前嘅双筒猎枪，以为佢系想打猎啊。个老乡就讲：唔系。是有一个外人呢就想入山，所以而家出钱想请响度。施太平就讲： 我嘅砖厂啊行唔开喎，一日啊六毫几子嘅工资，佢俾几多啊？ 算一算时间呢，大概系27年前嘅事。咁嗰阵时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嘅工资大概就得30蚊嘅啫。施太平呢嗰一带就比较于偏僻。工资相对再低啲，每日喺砖厂做11个钟头。个老乡就话：具体嘅价格呢，你就自己同佢倾啦。反正呢气度就唔一样嘅，肯定系个有钱嘅。佢嚟到我屋企嚟问呢啲咁好嘅事，我就第一个嚟关照你。嗰阵时人就好单纯嘅，施太平一边感激嘅一边谂。如果佢出嘅钱比起砖厂系要高嘅话呢，佢就去同佢做个响度啦。但系冇諗到高系高，高度会系咁夸张。喺老乡嘅屋企，佢就见到嗰个后生仔。呢一个人呢个年纪就同佢自己就差唔多嘅。不过由于喺砖厂里面做嘢，所以呢就晒到黑咕啦咕。所以比起施太平嗰、那个白白净净嘅后生仔，就真系佢系显得老啦。嗰位后生仔咧，唔使讲，自然就系我嘅老爹陈慈，行到边度都咁鬼型嘅。施太平咧回忆就讲，陈慈呢个人真系一个等人哋一眼就好难忘记嘅人。佢就非常之高傲嘅，少言啊寡语。但是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之犀利，好似把刀咁。不过这一种咁嘅居高自傲又唔惹人哋烦厌，所以佢呢就并非係浮于表面嘅。除咗一开始等人哋觉得係唔舒服之外，相处咗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一种咁嘅高傲係有原因，亦都係佢应该有嘅。当时两个人嘅对话就好短。陈慈冷冷咁问：红岩石画知道路吗？施太平又话： 知道，但系呢一路过去有好多危险嘅，至少要4-5日。 咁讲里边实质上暗地里就话钱少，你就咪使旨意去啦。陈慈就岌咗下头，抬一抬个下巴，声音呢仍然冷淡咁讲。我唔计时间，事成之后俾你200。 200？当时施太平一个月嘅工资先系18蚊咋，200蚊就等于佢成年嘅工资咯噃。几日嘅时间就可以赚咁多钱，即使系有啲危险都唔惊啦。佢当即就岌咗下头，应承咗啦。话呢入山仲要需要准备一啲嘢嘅，叫阿陈慈呢就先缓2日。于是陈慈就喺施太平屋企住咗落嚟。一开始呢施太平心諗呢一个人肯定係有钱人， 一定呢就要好好去服侍。嗰阵时候啲人就厚道，心諗就唔可以亏待咗呢个金主嘅。於是就东家借米就西家借面。上咗啲年纪嘅人都知道，嗰阵时米饭里面呢多少都係掺杂咗啲杂粮嘅。每一餐食嘅净米饭净面嘅话都係大富之家。借咗米啦，煮好咗俾阿陈慈食。施太平同埋父母呢就喺个后屋嗰度食啲水煮番薯，点住啲当地嘅咸酱咁就算㗎啦。仲未食，陈慈就行咗入嚟，仍然都係嗰个好高傲嘅样，黑卒卒嘅眼珠呢就透住冷意。俾佢咁盯一眼，你就会有一种不由自主成为咗好似一隻老鼠咁，恨不得呢就快啲搵条地罅捐入去。施太平佢一家三口就喺度静静咁睇住，喺陈慈嘅视线下边就紧张到不得了。但系陈慈啊，只系讲咗一句：出嚟食饭。施太平咁样先反应过嚟，心谂呢、这个人亦都唔似话系好似表面上边咁睇人唔起、哦，憨厚咁佢就笑讲： 我哋几个食呢啲就得噶啦，你自己食啦。 陈慈就冷冷咁睇咗佢一眼，吐出咗一句话：你有乜嘢资格命令我？我讲过嘅话唔好等我讲第二次，记住未啊？ 记住啦。 施太平就包括佢阿爹啊，都猛咁喺度岌头，跟住呢又反应过嚟：咦，唔系喎，呢度系我屋企喎。我哋点解好似人哋嘅孙咁呢？点解俾佢一句话就吓成咁嘅猫样？一家人三口就面面相觑，唔明白啦。但係等反应过嚟嘅时候，陈慈就已经出咗门啦。三个人就只好出去食饭。接落嚟嘅相处过程当中，施太平就越嚟越了解陈慈嘅性格，即刻就觉得呢个人非常之好。同佢相处啊，只需要记住两件事就得㗎喇。第一，废话就唔能够太多，冇正经事就唔可以惊扰佢。第二呢就係佢讲嘅每一句话都係有道理嘅，一定唔能够当废话，唔係嘅话就一定会后悔。呢一点施太平嘅深有体会，但係同而家嘅话题係无关，所以暂且就唔讲住先。除咗系呢两点俾人哋嘅压力好大之外，其他几乎就冇乜嘢可以挑剔嘅地方。好啦，言归正传，这个施太平准备好啲嘢，两个人就上路啦。除咗施太平自己嘅嘢之外，陈慈亦都有一个装备包，不过里面装咗乜嘢施太平就唔知道。两个人一路唔讲嘢咁入咗山，施太平喺前边带路，佢就准确咁走住记忆当中嘅嗰条路线。呢一条咁嘅路线山石就好多嘅，草木亦都唔茂盛，所以呢冇啲乜嘢咁嘅蛇虫猛兽，只不过呢係兜咗一啲路，但係会比较安全。不过佢冇諗到，因为太耐冇入山啦，嗰条路已经冇咗，大概可能发生过泥石流一类咁嘅灾害呀，山石就被一片生满咗稿草嘅淤泥就覆盖咗，嗰啲咁嘅虫蝇废物毒蛇就乱窜，前边又系一个断头路，亦就系中间呢就陷咗一大块落去，所以已经唔能够行啦。施太平就迟疑起上嚟，佢又讲： 哎呀，呢条路就断咗，咁就只能够走另外一条啦。嗰条路呢系行峡谷嘅，非常之危险，而且仲有一片嘅迷石岭，我呢就未去过嘅。你自己諗清楚要唔要去啦。你去嗰个咁嘅咩红岩石画嗰度做乜啫？ 陈慈冷冷咁睇咗佢一眼讲：嗰度继续行。对于施太平最后问出嗰个问题呢，陈慈好显然就自动忽略咗啦。于是两个人就取道峡谷继续向前行。